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 如果我说句话， 嗯，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去了吧。 不，快更新，快更新。我已经写了两集的这个脚本了。 从运营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实我们的片头很宝贵的，对不对？ 啊， 在这么宝贵的空间下， 既然我们片头很宝贵，对不对？好，继续啊。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官网上的这个安妮威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尽掌握。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会员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为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 X 轴播放器和催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互动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依稀记得李阳上一期让我不要再说本期是一期特别的节目了，对不对？ 我也依稀记得，就是说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本期节目是一期特别不特别的节目，对不对？ 那本期是一期普通的节目啊，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也没那么特别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那个录音环境进化到了第三个版本，然后 不能叫进化，呵呵，未必是进化，只是改变了， 改变到了第三个版本。对，我们的录音室其实现在还没完全布置完毕， 嗯， 然后今天我们对声学效果其实不是特别的满意，然后呢做了一些测试，那至于详细结果怎么样，我在现场可能也只能简单的试听，然后没有办法做特别多的完整的后期处理，详细怎么样呢？还要等大家来告诉我们了。对， 其实也就那样，对吧？再怎么处理，我们的音质就那样嘛，对吧？大家都懂的， 好， 既然开头那么重要，那么宝贵，对不对？就留给你这个比较特别的普通的节目嘛。哦，我想起来，的确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对不对？ 你也矛盾吧？ 没有。普通的节目是你说的嘛，对吧？对我们来说，每一期节目我们的常态就是特别的。 行，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新闻的话，大概应该会知道我们正在联合松拓举办一场名字叫表面功夫的手表表盘设计大赛， Android Wear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个智能手表的表盘设计比赛。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了三个作品，然后因为我们从录音的角度来讲，其实比赛才进行一周时间嘛，然后依照我以前参加比赛包括组织比赛的这种过往的经验，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集中在比较后面来提交作品，所以还是期待大家能够准备更好的作品来参与我们的比赛吧。这个虽然奖品叫不上奖品， 奖品可能是历届这种就是皮肤设计大赛最末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不能说不凡，但是我觉得是有一定意义的。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或者对这个比赛有些疑问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那个官网，然后在里面找到那个二维码去加入我们的皮肤制作群，有些问题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话，或者说不太清楚的地方的话，可以直接 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皮肤制作群里面提出，我们会及时的给你答复。 好，其实今天跟你要讨论说要聊一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的记忆有了一些模糊啊。当时聊的时候李阳说，诶，这个话题我们以前好像聊过呀。 对啊，我记得就是的确是讲过，对不对？ 对，相关的话题的确是讲过，但是一方面就是它跟今天不完全一样，对吧？另外一方面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记忆发生了错乱，那是我们第八期还是第十期，就是非常早期的节目了。对，我本来还以为它可能是二十几期三十几期，所以 对你来说这期当时的那期节目其实比较深刻，所以你觉得是不久之前录的还是怎么样？ 记忆太不深刻了，导致它是多少期我完全没概念，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期的话题我本人不是很感兴趣。 我们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嘛，我们当时还是一起做过这个事情， 对吧？论这个怎么花钱我是很开心的要讲的。怎么赚钱这件事情。 好， 这个我们今天要聊一聊，还是聊一聊私活这个话题啊。 嗯， 只不过可能 算是给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期节目做一个补完，对吧？ 对对对，因为这个话题我印象，这点我印象很深，就是这个话题建立这个卡片挺早之前了，但它的确是来自于某位听众的一个反馈，详细的听众的名字我现在真的记不得了，但反正当时也说了，当时聊私活的那期节目里面，他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但是他想要让我们聊一聊，比如说跟国外那些人做私单呀，或者说那种形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啊什么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当时就记下了这个卡片嘛。 嗯， 但是在确定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跟李阳也是有一些心虚的。李阳自己他也说了，他可能在赚钱方面不是那么的起劲，对吧？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嗯， 所以我平时其实也不太接私活，特别是从这个2010年之后， 这叫财富富裕了之后， 也不富裕吧，就懒，就是我花的时间、花的心力，然后得到的回报，可能在我印象当中可能不太成正比，所以不太愿意做这样的事。 嗯，李阳的心虚的点他说了，对吧？其实我也有点心虚， 嗯， 因为我翻看了一下我的工作文档， 嗯， 我最后一次非常正儿八经的做私活要回溯到去年年初的时候， 那么近期啊。 但在那次之前可能也要隔大概一年多才接一次私活， 又那么近期啊。 对，我现在做私活真的确实并不是为了钱，只是觉得那个客户比较好玩， 嗯， 然后他做的项目还挺有意思的。 嗯，但是你听我说啊， 那你说， 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无论这个客户多好玩， 嗯， 无论这个项目多让我感兴趣， 嗯， 如果钱不到位，我觉得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矛盾。 不，我倒不是说那个钱没到位啊， 嗯， 我觉得钱收入我觉得还可以， 嗯， 但问题就是说老实话，我也确实不缺做私活这点钱， 嗯， 因为尤其有了孩子之后， 嗯， 说实话多赚这点钱，嗯， 其实你要说这个时间可能 啊，对，其实时间是更宝贵的一件事情， 嗯， 但问题是上次做那次我觉得那比较好玩一点，当时做的那个私活啊，我签了 NDA 我也不能说，对不对？ 嗯嗯， 但是我做完了，但是客户那个产品没有做完， 嗯， 就它是一个预告型的这样的一个网站， 嗯， 我是从包括从视觉到那个甚至包括就是这个网站里面内容怎么组织，其实参与的还是挺深度的， 嗯， 那次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做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但是确实这个东西客户他后来也是因为职业上的变动你知道吧， 嗯， 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自己业余爱好的这个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虽然我自己做的很嗨，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给拿出来。 嗯嗯， 反正那一次我觉得真的让我感觉还挺好的，不过他好像不在今天那个话题下面，因为那个客户是个台裔的美籍人士。 嗯， 台裔是不是应该叫华裔啊？ 重要吗？不重要。 重要的，这种问题容易产生那个政治风险。 这你担心我们听众会举报吗？ 好吧， 对吧，大家都是成年人。 嗯。反正我说说我的背景吧， 嗯， 就是我跟李阳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嗯， 就我还是在应该说在职业的早期吧，最早应该追溯到大二的时候， 嗯， 就是我做的私活应该还算是相对比较多的。 这段时期其实我跟你差不多 啊， 嗯，我在大学的时候也经常就是通过老师到处去招摇撞骗，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活好像我在知乎上还答过一个答案， 嗯。 第一个活其实就是老外找过来的，跟你之前有个项目很像，就是那种 DVD 的那种什么软件。 哦， 不过我做那个是叫， 我那个是 VPN 的。 哦，对不起，今天政治风险好大呀。 哦，网络调试工具。 我做的那个是 DVD 烧录软件，就那个时候还挺流行的嘛， 嗯， 对吧？虽然最出名的那个叫什么， 画一张光盘，然后上面一团火，对不对？ 不，我做的不是图标，我做的是 UI，嗯，我是纯做 UI 的。它的图标它已经有自己注册商标的 logo 了，它也不换了， 嗯嗯， 就从大二开始了我的那个外包生涯， 嗯， 说老实话就其实头两年我工作前两年攒下的钱没有我大学里面攒下的接外包攒下来的钱多， 嗯， 确实也是跟大学里比较闲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 嗯，这个我就跟你很不一样了，嗯，对吧，哎，我通过这种渠道过来的钱 我内心深处，对吧，潜意识里总会觉得是一笔不义之财， 所以要尽量花掉。 哎，对。 那我也花掉了，我肯定也花掉了。虽然这些钱我觉得数量单价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形形色色的那个客户我觉得还是接触的蛮多的。 嗯， 所以可以 就说这部分的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值得聊一下的。 嗯， 就是可以通过你的经历，对吧，向大家展示一下人生百态，对不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奇葩的事情。 不过说老实话，这个倒不是崇洋媚外，可能也跟客户的来源有关系。 嗯， 我觉得还是国外的客户我接触到的奇葩不多了。 不过说老实话，我有限的接外包的生涯里面，我也没有遇到过奇葩的客户。 我还是遇到过奇葩的客户的。 嗯， 当然我也碰到过一些不太愉快的，我自己也奇葩了一把，这个我也坦白说我也有过的。 嗯， 我想说一个印度客户的故事。 到时候你自己说话的时候你就配一个 BGM 在后面嘛。嗯， 配点咖喱味的音乐 可以啊。 嗯，相对近期的一个私活客户。 嗯， 其实那不是一个奇葩客户，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客户。 嗯， 但我觉得我想通过这个过程来阐述一下，就是一般接私活比如说来源是怎么样呀， 嗯， 然后过程是怎么样，收费啊或者其他什么怎么样。 嗯 其实挺巧的，就是这个客户呢他是一个印度人。 嗯， 但是他是在新加坡开了一个软件公司，他是专做 iOS 端的那些笔记啊日历啊这种产品的。对，如果你上我的 Dribbble 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客户的那个产品，对不对。为什么会找到我呢，挺巧的，是因为他之前雇了另外一个来自印尼的设计师。 嗯， 然后其实我挺感谢他的，因为我跟他其实不熟，大家最多只是算是推友。 嗯， 但是他就把我介绍了给这个客户，然后客户他就直接发了封 email 过来，他跟我说那个我们原来那个设计师我对他挺满意的，但是他工作特别的忙，他是一个纯 freelancer， 那个时候专门接外包的这种，他说他太忙了，我们现在需要新开一个新的项目，他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然后他推荐了你姐姐，然后他想问说你这边能不能做这个东西。他也挺坦诚的，他说我还是希望大家在开始工作之前先是有一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嗯， 然后他就把他的整个产品的需求告诉了我，整个产品的其实是一个 redesign 的一个需求。 嗯， 详细是应该要做成什么样的风格，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 iOS 开始变得非常的抽象化，你要是要说抽象化对不对。 嗯， 变得非常抽象化，那个时代大批量的以前的拟物化的那些软件正在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嘛，他就想重新设计这个界面的一个风格，然后他就说那能不能把首页我们先设计一下，当然这个测试的环节的钱他也是会付的，只不过就这个量会比较少，成功的话那我们这笔钱付完之后后面的项目我们继续再做，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你就收首页 这笔钱，然后我们就此结束。说老实话一般来说这有点像笔稿嘛，对不对，我一般可能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但反正当时也比较空，我说好呀，反正这个首页也不复杂，它只是一个纯 redesign， 它都不需要我去对交互做什么改变，因为他说第一期软件他开发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做交互上的改变其实是来不及的，所以他这个工作比较 straightforward 嘛。不过说话也说回来，就是通过 Dribbble 上来找到你的那些客户，我感觉其实尤其是前几年吧，大部分的客户都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他没有特别强的 UX 方面的需求，他只是希望有一个视觉上的一个， 跟这个平台有关系嘛， 对 吧。 我觉得跟其他的一些人也聊过，跟其他一些客户也聊过，他们在这个平台上 Dribbble 上面找到了很多设计师，的确是这个样子。 他的目的就是在 Dribbble 上找一些图形设计能力比较强的人。 设计师也是这样，就是客户名字我也不说了，反正就是他说他在 Dribbble 上找到很厉害的设计师，排名真的是很靠前的，并不是说他做交互做不来啊，或者说做其他东西做不来，而是把一个项目丢给他的话，他其实更多的是偏重说我就只帮你做视觉，其他东西我不想管，其实是有这种情况在的，就对他来说做视觉是说难听点就是最容易跑量的一个环节，对吧。因为交互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视觉需要沟通的内容不像做交互那么多，因为做交互你必须要对业务有比较深层次的了解，对不对。 这个我倒不是很同意 啊。怎么说呢， 因为从这个实际的工作上面去讲的话， 嗯， 当然有个前提就是说，哎，明确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个换皮的活。 嗯， 那我可能所有的东西就是跟这个纯这个视觉呈现有关的之外的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不 care 的时候， 嗯， 那的确是就像你说的那样，嗯，但是通常情况下面你没有办法完全不 care， 对不对。 对， 然后 我也不是说完全不 care， 我的意思就是说，只做视觉跟视觉加交互这个需要的工作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 对，不一样， 对吧？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嘛，你其实在正经的这个工作的场景里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完全全的不去 care 啊，那个就是 确实 交互呀、 嗯、 逻辑啊、 嗯、 相关的这部分的东西，因为它跟你的视觉呈现其实有很多 是紧密连接起来的。 对，按照我以前有些客户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真的是丢过来一个交互稿、 嗯、 其实已经相当完整了。 嗯， 说难听点，我如果真的是跑量的话，我根本不用了解这个产品是什么。 嗯， 我只按照他给我的风格，或者他指定的他比较满意的我的某个作品的风格去延展，或者说去重新做一下，我真的是可以不了解背景就做设计的。 这倒是， 其实情况挺多的。 嗯， 那话又说回来啊，那个客户就这么跟我说了一下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工了。 嗯， 我反正当时给了他，最后给了他花了一个周末时间做了两个版本的首页。 嗯， 他说还挺满意的，那我们就继续做下去了。 嗯， 然后就开始跟他做了这个 iPad 上的这样的一个 app。 嗯，哦，你做的还是 iPad 的？ 对，一开始是只做 iPad 的。 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缺憾， 什么没做过 iPad 上的产品是吧？ 哎，对，就其他端的所有的东西我几乎都、 哦、 都摸了一遍，但是 iPad 的东西真的是一个空白。 了解了解，反正 iPad 这个版本其实很快就做完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纯换皮的一个需求。 嗯， 不过这当中其实也发生了一个插曲啊，这个插曲我相信所有人都会，不是所有人，就所有在那个阶段的软件开发者或者生产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的产品重设计做完之后发上去之后被骂了。因为它原版它是一个日历软件嘛，牛皮的那种还有缝线的这种相当拟物的风格被打成了一个鲜艳的非常蓝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的这种感觉的这种风格，其实用户的反差是非常的大的。然后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还跟客户大概应该是用电话的连夜讨论了一个紧急的方案，然后两天内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去增加了一个换皮的一个功能，就是让它可以切换回原来那个皮肤，以及我们新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中间阶段的一个皮肤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这个事情。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我可能还不错吧，所以接下来就给他还做了一些，又做了这个他这个产品挺有意思，他先有 iPad 版本再有 iPhone 版本嘛。 嗯， 然后这个 iPhone 版本它的交互就完全跟 iPad 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我拉着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一起接私活的。 嗯， 然后他负责交互，我来负责那个视觉，然后把那个 iPhone 版本又做好了。然后这个版本做好之后，又后来又给他做了一个开发了一个网页吧，应该说 就同一个产品， 另外一个产品，准确的说是给他做两个网页，一个网页就是前面说的这个产品的首页， 嗯， 另外一个是给他更主力的那个产品去做一个首页的开发。但这个首页的开发为什么叫开发呢？是因为他首页的那个视觉风格已经有了，然后我只要把它给实现出来就可以了。 嗯， 所以等于是做一个半的网页， 嗯， 一个半的网站吧，应该说。然后其实挺巧的，他雇的内外那一个那个网站的设计者其实是绝不排名，好像这个词说出来就不脱敏了，为了脱敏一下那我就说大一点吧，他应该是绝不粉丝排名前十位里面的一个设计师。 嗯， 我其实还挺逗的，就是我当时感觉这个视觉风格我觉得没觉得特别屌，但我觉得也确实也做得不错。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嘛，我就问这个客户，诶，这个东西是你是找谁设计的？然后他嘿嘿一笑，他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卧槽，这个人啊这么屌。然后我说原来是给他设计的，我很荣幸的，我还能把他的设计稿给实现出来，我非常的荣幸。然后我又偷偷问了一句，他多少钱？是不是很贵？追风上排名前十的设计师。然后他就说他好像还没你贵。这个情况其实我碰到不止一次，就是平时报价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发现很多追风上让我觉得很屌的那些大神，他们去给客户报的价其实我自己不知道这个详细的数字，但我感觉远没有我想象的高。就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发一个作品就是进 popular 榜的，这种应该这个在我的报价后面直接加个零，加两个零这种程度才可以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好像也没有到这种程度。 你是这些人的收入没有达到你的心理预期？ 对，完全没有达到。当然，这也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他们跑量的这种情况会很严重。对，像我之前预期那样，他可能一个月做一个单子就你都可以开。劳斯莱斯这种吧，我觉得，但事实上可能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对， 他是生活在美国吗？ 不是，是生活在东欧的。 哦，那我觉得挺正常呀。 好像是东欧，我不太清，我记得不太清了。 毕竟我国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士的收入已经跟这个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是基本上都挂钩了嘛，对吧？ 也是。然后做网页的时候其实还挺逗的，因为这两个网页其实牵涉到开发的，然后这个开发呢，给出那个视觉稿就只有一个 PSD， 我只拿到了大神的 PSD， 没有任何设计说明，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一些补充，这里面的一些页面的交互是怎么样的，然后不同 tab 切换里面内容是怎么样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也不是一个纯做开发啊，就也是需要补完很多内容的，但这些内容又没有确定。之前跟这个客户沟通的还算不错，但因为这个网站上线的日期他们比较赶了，所以呢，那当时那个客户跟我提了一个不情之请， 嗯， 他跟我说那个不知道你这边还有没有年假，能不能飞来那个新加坡，我帮你包机酒，帮我到这边来工作多少多少天， 嗯，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网页给赶出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还，哎，我那时候我结婚了吗？那种不重要，反正那个时候感觉有点对不起我所在的东家。我真的是那个请了一个礼拜的年假，加上头尾的那个双休日，然后去新加坡，然后给他去做这个东西的。 打断一下，我刚才就是趁着你的聊的这个话题嘛， 啊， 我看了一下现在 Dribbble 对吧， 嗯， 我发现现在 Dribbble 上面好像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就是某一个人的他的 follower 到底的， 啊，现在要在比较深的地方，就这一次他的改版里面他是强调这一点的，他不希望这个数字影响你的判断。 现在反而是会把这个就是点赞的这样的一个数去把它放在首页上面了。 反正它跟之前确实不太一样，不知道你怎么看，反正我是觉得 我不怎么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数或者那个数其实对我的判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这样的一个联系。 老实说我也不怎么看，我不怎么看是因为我现在确实不怎么看直播 啊，我也不怎么看，但并不说直播不好，我觉得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设计师的平台，只是因为我的阅读习惯对吧，很多时候都说过我是在 Pinterest 上看 Dribbble 的， 不过我觉得他最近有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 嗯， 因为说实话就可能大概在几个月之前往前算的所有日子里面，我的 Dribbble 是不太可能账户登出的， 嗯， 我可能不是每天看，但我比如说一个礼拜上一次的话，那基本上你不可能账号被登出嘛，对不对， 嗯， 因为他总归会有一直留存在那边的，但我最近一次访问 Dribbble 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账号已经登出了，那意味着我已经确实有好久没上了， 嗯， 然后但当时我其实是想搜一个之前某个设计师的作品什么的，然后我按照某个关键词找到他的作品之后发现，哎，现在其实如果你不登录的话都没有看到那个详情作品， 嗯， 这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我觉得这还是意味着一些什么东西的，我觉得通过这种藏着掖着手段来增加他的用户数嘛，说白了对不对，但老实说我也不敢这么 judge 这个事情，因为我也确实挺久没有在这个状态下使用 Dribbble 了，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以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好，再说回你的那次， 嗯， 就是意义比较不太一样的旅行嘛。 我其实速度挺快的，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活七天里面，我花了五天差不多就做完了。然后第七天的时候做了点收尾的工作，第六天我跟那个客户说能不能让我出去玩一天，我已经做完了。然后后来我还是在新加坡拍了点照片啊，去一些人见了些朋友的。但其实那次的私活经验确实可能跟我之前所有的私活经验都不太一样，就我之前可能也 onsite 过， 嗯， 比如说有周六周日去 onsite， 但是专门请了年假然后飞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坐在他那边，然后每天跟那个印度哥们一起吃饭，就配合的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快大家就熟络起来，我甚至参加了这个老板的女儿的生日会，参加了一个印度人的生日会，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有意思的。 跟宝莱坞电影里面一样吗？ 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一样的，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能歌善舞。 嗯， 当时有一堆朋友都是年龄差不多，可能五六岁吧，大概， 嗯， 最多的可能也就六七八岁这种的。非常的能唱歌跳舞，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受的可能是偏精英型的那种教育，他们可以用各国语言来唱。因为我知道印度人民他其实是他自己就有很多种语言嘛，就自己联邦的、自己省啊、自己城市啊、自己民族啊，然后包括国家语言，他本来就有很多。但这种语言的差别我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他如果用中文唱歌，然后用英文唱歌，用广东话唱歌，用印度语唱歌，这我还是听得出来。 那应该跟他生活在新加坡是有关系的。 对，这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他唱的中文非不能说非常地道吧，但是一个五六岁的小朋友他又没有跟中国人沟通的强烈需求，但是他中文能够说到比较溜的水平，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挺厉害的。 嗯，对吧，印度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沟通能力嘛。 也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嗯， 能有些听众上一期节目没有听，对吧？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和松拓联办的这样的一个皮肤大赛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吧。 嗯， 我们这一次的皮肤大赛呢，设计的内容其实是智能手表的它的一个表盘。 对， 然后它表盘可能有时针式的，也有可能是数字式的。 对，然后分两种状态， 对， 这个暗屏状态跟亮屏状态。 嗯，当中如果你想做的话，甚至是可以带一个36帧 1.5秒的动效的。 对，是的。 这一个皮肤大赛的一个奖品呢，前面一样也说到的，它可能是比较寒酸的。 嗯， 基本上都是松拓的一些从低端到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手表 啊。对，从松拓7到松拓3。 对，然后这次皮肤大赛其实是在从播出时间上来讲，应该是在可能两三个礼拜之前开始，也就是8月中旬开始的。作品提交的截止日期是9月11日。 哎，是的。 对，详细的情况呢，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皮肤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官网，我在参考链接里面会有贴。啊，那如果你是在其他平台听到的话，也欢迎手动输入这个网址。 嗯 ，anyway 点 FM/SUUNTO， 就是松拓的这个英文。 哎，是。 一样，前面也提到嘛，你之前也做过一些这种嘶吼了，你还记得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收费的吗？什么途径收费的吗？ 哎呦，问倒我了，年代太久远了。最近的一次我还记得，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支付宝转账的。 已经到支付宝的年代了。 对对对， 我最近一次也是支付宝。 嗯， 如果话题 以前好像， 你说 都是银行账号转账 啊。 嗯，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聊海外的外包嘛，对吧？那这个我觉得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就像你前面说的，支付宝可能是国内更通用一点，国外有些客户有，有些客户没有。 嗯， 但其实除此之外，各种收费的途径还是很多的。 嗯， 比如说上次我看某个朋友在做私活的时候，他收费用的那个服务，那个网站叫什么名字 ？transferwise.com。我自己上去试用一下，我觉得这个网站设计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嗯，作用是什么？ 直接转钱，合法的让客户在他那边， 嗯， 比如说在美国， 嗯， 存到他的美国账号， 嗯， 然后这个网站他可能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嗯， 然后最后把这个钱直接打到你的中国的国内的账号上面。 哦，嗯，银行卡账号。 对。 哦，那还挺方便。 对。 嗯， 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当时真的不能说泪如雨下吧， 嗯， 应该说是， 哎，但是我好奇啊， 那你说， 就比如说我们。身处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人士， 嗯， 对吧， 嗯， 我们可以去注册这个服务吗？ 可以啊。 就是我可以拥有一个国外的账号吗？ 哦，国外账号啊。 对， 那应该是不行的。 哦，那有什么用？ 不是，这个网站的账号你是可以拥有的呀。 嗯， 你的意思是什么账号？ 我想保留一个国外的，就是比如说我想保留一个美金的账户 啊。嗯，这不可以啊。他没有账户的感觉，他钱都是实时转到你的那个账上面。 哦， 他没有，他不是余额存，不是支付宝这种东西，它只是一个汇款的一个工具，你可以这么理解。 哦，明白。嗯， 那反正看到这个，老实说，我真的是， 我能体会你的感受，对吧？ 对， 因为虽然我之前就是做的这样的事情不多 啊， 嗯，然后能够实际去应用到的， 嗯， 应用这些工具的机会也不多，但是我知道以前其实， 嗯， 比如说你跟国外的客户去。走这一个流程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嗯， 无论是什么西联电汇啊， 对对对， 还是之后的 PayPal 啊，其实都挺烦。 哎，说到西联电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前面说到我2006年的时候第一个客户， 嗯， 他是一个比利时的一个客户， 嗯，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用西联电汇， 嗯， 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没正式注册自己的 PayPal， 嗯， 他可能 offer 了这个选项， 嗯， 但是我没有，我详细记不清了，毕竟已经14年了，我操，14年，我人生才多少年，我操。他当时是说用西联电汇吧，然后我说，哎，西联电汇好像我记得最早那个时候国内有两家嘛，一个是邮政银行，一个是农业银行， 嗯， 他有这个西联电汇服务，现在有这个西联电汇，就是那个 logo 就是 WU 嘛， Western Union， 嗯， 这个 logo 现在好像见得多了， 黑色黄色的， 啊，对对对，黑色黄色，对对， 嗯， 然后我当时就说，哎，这个好像听上去我去网站上搜了一下，看了介绍还可以嘛。 嗯， 它确实速度是挺快的。 嗯， 就是它那边汇过来， 我这边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这个，但他当中是隔了一天还是隔了多久，就是一旦我收到了这个通知，那我去邮局填好那个单子，然后我就可以收到钱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个是他有手续费，不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纯手工的形式去登记的，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麻烦的，就是说客户那边呢需要把我在中国的地址、姓名、身份证号以及所有能够证明我东西的详细信息以手写的方式在那张单子上一一写好，提交给他那边的银行，然后我这边的银行收到了这个东西之后，他会通知我去银行去填单子，把刚刚那些东西，我自己的个人信息再以全英文的形式在那张表单上面再填，填好之后他两边对比 OK match 的，那你这个钱就可以拿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跟这个客户就碰到，就是他把我的名字里面还是地址里面一个 U 写成了 N， 然后一切作废全部重来，真的不像现在是这么方便的一个事情。你要跑柜面可能要跑两次，对吧？然后包括甚至我还收过支票，支票就更恐怖了，支票手续费其实很低，但是它过程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就是客户发过来一个通过某种形式发过来一张实体，应该是发一张实体的支票过来，然后我拿着这个支票去中国人民银行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银行，然后再去填一个单子，然后把我要取的这个钱的这个信息全部填好之后把这张支票给他们，然后他们再手工的把这个支票拿到那个某个目标银行再去把这个钱给提出来之后再最后打还给我，这个过程要一个多月。 哦，这么讲。 很恐怖的。 嗯， 最早的时候谷歌的那个广告服务 Google 那个 AdSense 它就是这样的。 嗯， 这应该是所有的方法里面手续费最低的。 嗯， 至少是在那个时候，但是是过程最麻烦时间也最长的，因为国外其实支票诈骗的情况很多的嘛。 嗯， 像我没有碰到过这种坑爹的假的客户，现实当中确实还是有人会通过这种东西被骗的嘛。因为老实说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的设计都已经交完了，然后这个支票你要到一个月之后才能确定这个钱能不能兑出来，这碰到坏人可能早就飞走了，你说对不对？ 嗯，也是，但是老实说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也不需要， 没有这么大的风险，对吧？ 对对对对对， 毕竟不是什么做军火，一来就几百万的钱，对吧？再到之后可能 PayPal 就方便了一点，但是 PayPal 同样它 手续费很高嘛， 而且 PayPal 有其他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注册的那个 PayPal 的账户类型，我现在都说不清楚它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我这个账户其实是方便的，可以给美国那边转钱，然后美国那也可以给我的 PayPal 账户里面存钱。但是我要把这个钱给提出来的话，我必须要去办一张招商银行或者你那个民生银行那个两地卡通，就是现在你去做港股股票时候必须要用的那个 香港的银行卡。 哎，香港的银行卡应该这么说。通过那个东西把钱再转过来。就这个过程，现在你在手机端你要银证什么通信什么把你的那香港那个卡里面的钱转过去转过来，其实挺方便的嘛。但是几年前其实这个过程也同样还是时间隔着挺长的，它不是一两天就能转过来的。 转过去挺方便的，转回来还不方便。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反正说多了真的都是累，那个时候可选的空间不像现在这么多嘛。而且这个过程又还是比较痛苦的，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相对来讲我觉得国外客户会给的比较，不能说给的大方，应该说我觉得这个词应该用爽快这个词。 就像刚才说，虽然我做这种赚不义之财的这个生意的事情， 搞得来我像是那个东方幺幺零里面我在坦白一个什么犯罪事实一样的。 对，我应该拿个灯照着你的脸，对不对？还有什么要说的？虽然我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经验远远不如节节丰富，对吧？但是在我有限的生涯当中，我接触到的国内的客户其实相对来说这一部分都没有什么太会那种就是斤斤计较的人，因为可能是跟就说我们之间接触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或者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找上门来的，并不是熟人，但是是直接找上门来，而不是我去把我自己推销过去或者怎么样。所以从立场上面来看的话，我先天的我就会觉得，既然是你来找我的，对吧？你就该听我的， 是不是？ 你就该听我的，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或者说我的想法不符合你要求的话， 找其他人去。 哎，对啊，你换人嘛。所以相对来说这部分 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说你面对的或者以前可能还少一些，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下面你在国内接客户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面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个人客户，还是一家企业。 也是、哎、 然后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挺对的。 嗯，然后你面对企业的话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你是绕不开的，你要开发票。这件事情很讨厌。至少国外的客户不需要这一步，对 不 对？不 过也不是，我也接过一些就是国内客户。 嗯，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还接过微软一个单子。 嗯， 确实没有要发票，但是这个过程确实挺长，因为没有发票的话他必须得要用其他的一些， 对，他要去用别的东西去帮你冲账。 我大概隔了两三个月才拿到那笔钱、 嗯、 但是那笔钱我忘了之前我没有提过这个，那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快的一笔那个私活了。 嗯， 对，也不是说最快，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私活了。 嗯 嗯，他当时是给，其实那个客户我觉得我都不知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人鬼，我是哪一层，我完全搞不懂。我只知道最终做的那个东西是海尔电脑还是什么电脑，就是这种级别的国产电脑的它的一个桌面主题。 哦， 但这个桌面主题又不是那种 Windows Blinds 那种很复杂的那种桌面主题，它就只是当时 Windows XP 还是那个 Windows 98自带的那种主题的东西吧。它就只有鼠标指针，其实好像我都不能改了，我记得它就只能改一张桌面背景。 嗯， 然后桌面上那个我的电脑我的文档往上邻居还有一个什么图标，总共四个图标可以改。 嗯， 然后还有一些声音，有开机关机和报警声音。 字体大小也能改的吧？ 哎，好像这个也能改，但这个也不在我的操作范围。 嗯， 我就提供，等于说白就上述这些内容吧。当时他们应该海尔那边又是跟变形金刚合作的，用变形金刚那边拿过来的好几张光盘的那种原始素材来做一个桌面主题出来。这个其实很快的，我大概花了大概可能就三四天的时间就做完了。 嗯， 但那个东西的性价比确实是我做过的所有的东西里面性价比是最高的。 嗯， 只不过这个收费的过程非常的长，因为它真的是对大企业，但是没有我当时还是个学生，没有能力开票。 嗯， 李奥每年总归会有那么一次两次手非常痒，想要画一些图案然后做成我们的 T。 今年其实也不例外，在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又制作了一批新的 T。 不过呢，这次跟之前不同，我们换了一个全新的供应商 T 社，衣服的版型可能更贴近亚洲人，同时 T 表面印图案的那个胶印的厚度可能会更薄一点，更贴身一些。然后今年的图案其实说起来有点羞耻了，我居然是一个女装的形象，但也没有办法，我台在网站方面其实是我个人的自留地，在画 T 这个事情，或者说的更大一点，周边产品这个事情上， Leon 可能他的主导权更大一点，我也就随他去了。本次还有一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之前我们的 T 可能生产量比较大，然后库存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这次我们印制的数量也比较少， M 和 L 是有现货的，然后尺寸比较小的 S 是没有现货，如果挑选的尺寸比较小的话，也就是 S 号的话，那可能要稍微等上两周时间才能发货。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访问我们的商城，域名就是 anyway.store， 或者前往我们的官网，在左侧链接里找到我们商城的链接。 说到桌面主题这件事情，就让我不得不联想起最近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上次我有发给你过，就是 GitHub 上面的一个项目嘛。 啊，就是那个 Macintosh 点 JS。 哎，对对对。 哦，我先说一下我们安妮威时报的这样的运作机制啊。 嗯哼哼。 就我们在 Notion 上面是有一个库，我们的两位主编，我和 Clue， 以及我们的临时性副主编，那个 Leon。我们都在这个 Notion 文档上面 改个名字好吗？改个名字好吗？ 改什么？ 叫客座主编。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的客座主编李奥，包括 Clue， 然后他们俩觉得有些比较好有意思的新闻，就会提交到这个 Notion 的这个文档上面。 嗯。 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个差不多的情况下，就会把它是我手动在我们的官网后台去添加这条新闻的链接啊、文字啊、介绍啊什么的。然后李奥说的这个 Macintosh.js 呢，他其实提交上来的时候，我一开始是不屑的，因为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旧了，因为这好几个礼拜之前我好像有看到过的。但是我说老实话，我当时没仔细看，你知道吗？我以为又跟之前那种东西一样，它就是做了一个 CSS， 然后把网页里面这种风格改成了 macOS 8那个版本的时候那种感觉的东西。 其实真不是。 哎，后来 Leon 又发过来之后，我想 Leon 对吧？ Leon 这种客座主编都能发过来的东西应该不简单，应该不是他随随便便就发的。然后我打开了一个 GitHub 网址，我就仔细看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操，装了一下才发现，我操， 它是一个完完整整的 OS8 的模拟器。 是的， 只不过它是用 Electron 来包装的， 对， 所以它可以运行在那个 Mac， 现在你的那个 Mac 上面。 对， 然后它里面的所有的一些鼠标的动作呀，一些动效呀，包括桌面的一些呈现啊，甚至包括预置的那些软件都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对，甚至你如果有还有能找得到以前 OS8 上面能跑的游戏啊什么的话， 它其实已经预装了一些游戏，对吧？ 对， 不过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办法访问互联网 啊。对， 我看它官方的文档，就是它不是在技术上不可能啊，好像，那它只是说可能用当时的浏览器访问现在网站没有这个必要。 我记得它上面有一个 IE for， 哎，对，就浏览器它是在的。 对对对， 它。 但是这个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说，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够去尝试一下 啊，对， 安装一下这个 Macintosh.js 啊，这个的链接我会放在那个参考链接里面，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官网上面的 Anyway 时报里面有找到。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些小小的私心的，其实曾经好像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其实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MacOS 并不是之后的 Aqua， 而是 OS8。 而是 OS8 的这一套好像有很多人觉得跟以前什么 Windows 3.1 啊什么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以灰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用一个我觉得最近已经用烂的一个词，对吧？你细细品一下，你会发现 OS8 的界面设计是非常非常的典雅，然后克制，然后又富有比较大的这个包容性的。 我想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能我不太熟电影行业，我只能大概找这样的一个类比，就是当电影还是在黑白电影的那个年代，自己想象的出来嘛，因为电影是黑白的话，它前后背景很容易糊在一起，对不对？因为这跟彩色不一样，你如果你穿一件红颜色的衣服，然后背景是绿颜色，但它们明度是差不多，那在黑白电影里面它就是在一起的。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其实古人还是有非常多的智慧，就比如说他们会比较多的运用后面来自后面的一些打光，让人物后面比如说照亮起来，来让它前景后景更能烘托，然后更能突出，对不对？就它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这种技巧在。 我想到的技巧跟你说的正好相反 啊，你说 就是。我来提一个片子啊，很比较久远的一个香港的电视剧， 什么 叫《难兄难弟》？ 我没看过 TVB 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我去找一下参考链接 啊，非常有意思的港剧叫《难兄难弟》，主演是谁呢？是这个罗嘉良、吴镇宇，然后轩轩，然后 轩轩的 张可颐，反正就是卡斯阵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完整又强大的。但是这个还是不是这么重要，重要的是它 到底是什么， 重要是它的剧情，它这剧情真的很有意思。它描述那个年代就是香港这个就是电视啊电影啊最蓬勃发展最黄金的那个年代，可能七八十年代邵氏啊什么的正火热的时候，然后这些演员呢，他们在剧中演的呢也是演员就是当年那个黄金年代的那些演员。然后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就是说当时因为有很多剧，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彩色的电影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黑白电影。然后他们在拍黑白片的时候呢，就整部片子是很荒诞的，所以他会用一种很荒诞的方式去描述他们拍摄片子时候的一个场景。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是黑白电影嘛，因为黑白片嘛，所以你身上穿的东西或者说你的扮相有一部分，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已经是穿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说因为是黑白片嘛，没关系， 看不出来。懂了懂了，你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 不想说明什么， 我 只想提醒一下大家，这部片子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能找到这部片子，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下载下来看一下。 好 ，OK， 那说回我的例子，一层一层拨回来，好不 好？ 好 好好， 我提到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我感觉 macOS 8真的是有种用黑白片的那种非常 艰深的非常厉害的这种形式来做电影的这种方式，他在彩色时代又拍了这样的一部片子，但是从此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类似于这种东西存在了。从 Aqua 开始带起来的这种东西，其实更多的会强调一种视觉上的和谐的程度啊，或者说一些夺人眼球的程度，但是它在于那种非常精工细作、精雕细琢pixel by pixel 去创作的这种年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结束吧，我觉得应该。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想再举一下例子，因为可能你听了我们的案例，你安装了这个 Macintosh 点 JS 之后，其实你也可以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只要你略加仔细的去看一看，甚至都不需要非常深入的使用，你就能够感受到 OS 8跟我们刚才提到譬如说那个年代的 Windows， 那个年代的 Windows 3.1 吧，3点几，对，因为 OS 8是九几年时候的东西，你会发现说它跟当年的其他的那些操作系统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 它的 highlight 的颜色，默认的 highlight 的颜色是个紫色 啊。 我的感受非常强烈，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耳机旁的您有没有这样的，能不能跟我产生一样的共鸣，就说在科技行业，在电子产品，我们的这个呈现端上面很少会出现紫色。 确实， 甚至我们有一段时间会去把蓝色称为科技蓝，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些界面 highlight 的颜色一定是蓝的。 那 Ubuntu 还是那个橙色， 那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了，对不对？ 是 而且 Ubuntu 这个东西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大众的东西，对不对？ 这个还好，还好我们不是一个程序员的电台，不然要引战了。 没关系嘛，本来就不大众嘛，他们很多程序员 Linux 开发发行版那么多，对不对？Ubuntu 自己还有好多分支呢，对不对？ 好吧。 话说回来，对吧？最近我还装了个 Ubuntu 的分支在我的那个小的笔记本上面。 就你那个很迷你的那个？ 对对对，叫 Element 什么 OS。 哦。 这个又跑岔了，对不对？我想强调的是说 ，OS 8虽然它本身可能它所处的那个年代并不是苹果高光的年代，应该是相对低潮期的这个年代，但是 OS 8它本身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一个，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令我怀念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甚至那个 Newton 上面的一系列的这些呈现的界面，都会让我非常非常怀念。很难在现在的产品当中再能够看到我们的设计师，或者说我们的能够左右产品的这样的人群，再去关注这部分的东西了。 我们是怎么说到这里的？ 因为今天说外包的事嘛，我也没有什么插嘴的机会，对不对？ 很好，你居然从外包设计插到了难兄难弟。 其实难兄难弟还有一部续集 啊，这还有续集， 或者说叫衍生剧 啊， 叫《神探李奇》，也挺好看的。 看来你还挺对港剧感兴趣的。 我对以前 TVB 拍的一些就是这些剧还是情有独钟的。当年的香港还是一个这个就说想象力激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哎呦，又敏感了， 又敏感了，太敏感了，太敏感了。实话，就可能我在早以前做很多追不上来的那些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习惯寄件的。老实说，就经常有个情况，就是人家过来问我是 rate 是什么，然后你的 fix rate 是什么 ，flat rate 是什么，就他其实指望听到的是你一小时多少钱，就他的这个国外可能更习惯用这种形式来计量嘛。但老实说，我可能自己后来，但老实说，我自己之前大部分情况我都会不管他怎么说，我总会说，哎，我不管，我反正一个图标多少钱，一个界面多少钱，我就给你寄件嘛，对吧？ 但是我现在觉得，反而啊，特别是在国内的环境，就是先小人后君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 相对来说按时收费是一个对大家都比较安全的方式， 确实， 特别是你们约定好了的这部分的东西必须有一个合同形式的东西， 嗯， 然后合同形式的东西大家都认可了之后，那对双方来说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稳妥的地方， 嗯， 因为现在往往很多在做外包的这样的一个，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那个状态下面的时候发生的分歧，很多时候都是出自， 嗯， 就是双方觉得做的事情跟当初约定的是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的。 所以我也说是以前嘛，我最近这些单子近两年啊，其实不能叫近两年，近四五年的单子，我也确实更多的是用计时的方法来去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我的初衷跟你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前面也介绍过嘛，就是我现在做的东西可能偏多元化， 嗯， 就我以前做的东西很简单，客户说要八个工具栏的图标，那画八个图标， 嗯， 那如果他要界面，比如说是主要界面有六个，那我就照着收尾，对吧？但是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是随着设计的进化，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以前我们的 key screen 非常的明确嘛，就你主要我报价的时候最多我分的细一点啊 ，key screen 我可能报多一点，然后一些简单的屏幕，比如说一些弹窗啊，比如说一些其他那种辅助的东西，我可能少收一点，或者说把几个拼在一起，类似于这样的，对吧？但是其实现在的很多的产品，它的 UI 包括它的整个流程当中，你真的要再去区分 key screen 这种以 screen 来做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不科学嘛，对吧？比如说现在大家的设计模块化已经非常的明显了，就已经有时候你可能一个页面里面就可以干完所有的事情了，也有可能，对不对？另外一方面，确实就是我这边也开始慢慢做纯设计以外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前面说到的，我还要给他去 coding 前端代码。 嗯， 我还有时候还要跟他去一起想这个交互是怎么做的，甚至我还要帮他去做这个网页的运维嘛， 嗯， 包括这服务器买在哪儿，CDN 在中国要不要配一个，在国外要不要配一个， 嗯， 然后包括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些邮箱的一些搭建啊什么的，这种服务其实老实说，一般来讲更专业一点的其他的一些设计公司、咨询公司去报的话，这个往大里说，这很大的一个东西的，对吧？但这些东西确实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你很难再去用件来衡量，因为这里面东西太细太琐碎，而且不太好，有些东西不太好量化，所以可能 就话说回来， 时间来这个。 话说回来，咨询公司本身报价，它其实也是按人头收费嘛。 这倒也是。 嗯，它就是来这个项目进多少人，然后人的层级是什么样的， 嗯， 每个人干多少小时， 嗯， 然后这样来帮你算钱的嘛。 这也牵涉到就是你这个计时怎么计，对不对？确实会用到一些不同的软件啊， 嗯， 那些服务啊什么的。 嗯， 就比如说，我后期可能会用一些软件来，一回到家开始做私活了，啪， 嗯， 那个钟就开始点起来，对吧？ 嗯， 然后老实说，我并不想推荐一些什么样特定的那些软件，我觉得这种提供这种服务的国外的东西特别多， 嗯， 而且每个都有可能自己的特点，有些它特别注重团队的协作，它就不是一个软件装好之后一个干它都出来，你所有做这个项目的私活的那些人的时间点都可以干得出来，对吧？也有些它可能是精确点是说你给你后期报价会特别方便，比如说你自己之前建立过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然后给什么样的客户已经报过，那之后可以复用啊什么的。但我想说的是，其实现在确实各种工具真的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了，给你提供了很多很多元化的这种计费的这种形式啊，包括你这种计时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想就是提醒一下有这样的打算或者有这样的兴趣或者正在这样做的一些朋友，对吧？你们在接私活的时候，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说你跟你的甲方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你们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务必要比较明确，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合同形式的这样一个东西，要为大家双方所确认之后你才开始工作。因为作为我们这种就是斤斤计较的上海人来说，我觉得这样做事的话才会尽可能的少有一些后顾之忧。 确实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合同不一定那么方便的签，但是呢， 嗯， 就是一些大家邮件的一些证据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哪怕是口头的一些承诺，这种我觉得还是确实多明确点比较好。 嗯， 包括你自己给报价的时候，我觉得也我以前我记得应该也提过嘛，就尽量还是详细一点。 嗯， 就举个例子，很多人都会提一个问题，问一下大家，那个我如果做一个 app 大概有20到30个页面，这个我大概多少大概怎么收费， 我不好回答。 对，这个挺一方面挺难回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哪怕我比如说我告诉你我这个大概是收举个例子5000块钱，那你这个数字报出去，其实我觉得它其实 就意义也不大， 意义不大，对， 没什么参考价值。 确实可以给客户一个大概一个概念，你大概收费多少钱，但事实上你就给一个笼统价格，我觉得倒是其实是不太好的一种形式。哪怕你说你做的特别的后期的功夫，你只是把这个钱给拆到某个不同的项，有个大概的预估，其实我觉得也会好很多。 嗯，我还是以这个计就是计时间 啊，对，也可以，就比如说你预估主界面大概是多长时间，对吧？ 对，我一个人我每小时我你雇我你要花多少钱，然后我这个东西我做几小时，那个东西我做几小时。 对，因为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不管你是计件还是计时嘛，如果你把各个子项的情况大概列得笼统了一点，其实有利于你后期的你自己的权利的一个维护嘛。 对对对， 因为对我来说，比如说我一个 app 做多少钱多长时间，那有时候客户比如说他在给你说哎，你帮我改一个小地方吧，这个不要多长时间的，那你也不好意思不改，对不对？但如果你一开始大家都很就像李阳说的，先君子再小人，对吧？ 先小人再君子、 啊、先小人再君子，大家就说好了，改一个 icon 我就举个例子就是500块钱，我改一个那个要我改，那我没问题啊，我继续再发一个 bill 给你，然后你付了钱就可以。如果是计时的话，那我就按照我之前的时间来记呗。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如果之前就列得很细的话，后期会就会更有依据。 对。 我记得印象当中大概差不多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个单集末尾来个 one more thing 了，对不对？ 大家有点陌生。 有点陌生。今天 one more thing 是真的因为 one more thing， 我们忘记说这个了。 其实还对我们来说挺重要的。 对对对。从录节目的时间来讲，上周我们做了一次在 B 站上的一个直播嘛， 翻车直播。 翻车直播，在这里要给大家道歉了，那个当时确实准备不充分了， 太仓促了，因为在正式开始直播之前 一个小时我们还在刷墙， 别说一个小时，就是10分钟之前我们还在刷墙 啊。对，哪怕直接到现在吧，我们这边的网络其实还没有装配好，用的都是手机，同时它的一些摄影的器材啊，然后包括导播台等等各种软件硬件我们都是在当天调试的，没有弄 完全的临时抱佛脚。 但还是有不少的朋友给我们那个支持啊，没有那个砸场子，谢谢大家。但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去多做一些直播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多一些尝试。 对，就像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预告过，我们官网包括我们的会员体系其实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做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变动， 升级。 总体来说我们到时候会做一次简单的线上发布会嘛。如果你来过我们线下活动的话，你可能会了解到我们每次线下活动的时候都会花比较长的篇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对不对？ 然后这次的话，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的确是一场比较特别的这个线上的线下活动，对不 对？ 对， 因为 除了我们刚才杰杰有提到的，我们以前会给你去总结一下今年一年做了什么，但是今年的话，可能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说，好像是我台的5周年了。 我们要么直接就放到10月28号吧？ 好， 可以吗？ 对，好像是我台的5周年了，所以说 10月28号是我们的5周年。 所以说这个内容的层面上面的话，它或许不会仅仅限于一年了。 这个可以 啊。 这个那你到时候起个名字呗，我们叫什么 那到时候再说嘛，对吧？ 不过比较可惜啊，就之前我们的生日会基本上都有请我们的线下那个来参加我们生日会的朋友吃蛋糕，线上的话就吃不了蛋糕了嘛。 没关系嘛，我们快递嘛 不是应该我们一边吃一边直播吗？开玩笑，就是 如果有哪个蛋糕店愿意赞助我们，对不对啊？我们也不妨来做一场吃播。 反正到时候大家敬请期待吧。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把那个线下活动搬到线上的一次尝试。 是的。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杭州真的是我们的黑洞。 为什么要提到杭州？ 因为上一次我们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嘛。我们也不怕透露这些敏感的数字，对吧？我们的线下活动的上座率基本上是7-8成左右。然后为什么是7-8成而不是8-9成呢？就是因为杭州。杭州 直接拉低了 直接拉低了这个平均数，对。 我们在深圳包括上海都是有超售的情况的。 是的。 然后杭州是唯一一次上座率我记得一半都没到吧。 啊对。 当然时间也不太巧，正好是双十一前面一周还前面两周来着。 啊，杭州又是，对不对？ 杭州又是一个电商 云集的 这样的一 个 地方， 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劳动密集型场所， 大家都背着行军床在公司里面加班的。 对对对，就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心理上是有阴影的， 让我产生一种就是，哎，罗老师，下一部手机再支持你。 anyway， 今年的年初对吧？我好不容易说服跟你要说，我们这次。接下来的线下活动无论如何还要再去杭州办一次，哪怕是那个只有一半的上座率，对吧？我们也要照顾一下杭州的听众，对吧？虽然杭州离上海还是挺近的，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意义的。但是那个就在我们已经决定了那个杭州那边的大概的日期的时候，疫情来了。 啊，疫情无情人有情。 所以那个杭州真的是我们那个黑洞啊，那个接下来就不太好说了。嗯，除了这个五周年的特别活动的线上直播之外，可能我们还会想一些其他形式的，可能以双周或者单周为间隔的这样的一种直播形式。 对， 详细内容是什么呢？哎，我们先暂时卖个小关子。同时呢，如果你有你的想法、你的意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 哎，通过各种渠道来跟我们联系。 反正除了现场操作 Figma 教你怎么做界面之外，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考虑的，对吧？ 嗯，钱到位也是可以考虑的。 你已经这样了，好吧，那今天就先这样。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的吧，还 言而总之， 哎，请先关注我台在哔哩哔哩的这个直播账号， 嗯， anyway.tv 啊，对，域名就是 anyway.tv， 然后它会引导你去我们那个 B 站的那个账号。 哎， 为什么要加这一层手工跳转呢？因为 anyway.tv 是我台资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台唯一一个。直接收购来的域名，重金收购的域名，总归要用一下才行，对不对？ 好歹是收购的吧。 嗯，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时报，或者即时访问我们的网址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